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缕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讨用新理念、新技术推动中国制造。而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位70岁的白发院士成为了主讲人。总理在会议伊始还特别嘱咐他，请您敞开讲，不用赶时间。那么，这位老科学家在国务院讲堂上主要展示了哪些重点技术？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将如何重点实现弯道超车？欢迎您关注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2，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其实我们平常看新闻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例行会议上，隔段时间就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就当前人们关心的各个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这些专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都会怎么讲课呢？都感觉哎，要是有机会也能去听一听相关的讲座，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次会议讨论的就是当前大家最关心的创新创业、中国制造转型等等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的 3D 打印、互联网加听起来也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曾经多次关注。但是老科学家在这个场合讲的又会有什么不同？接下来我们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邀请专家对其中的一些亮点和新发现逐一为您做分析和解读。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工业制造领域的专家，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啊，另外一位是经济问题专家，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前面新闻中说到的这位主讲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卢秉恒，同时他也是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当时在现场讲授的主题就是 3D 打印，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有关 3D 打印的节目，相信很多听众对于这项技术的原理也比较熟悉了，知道所谓的 3D 打印就是通过材料的受控的这种立体的堆积来完成一个物体的制造啊。但是卢院士在讲座中他给出了一个概念，他强调说 3D 打印展现全民创新的通途，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学术，所以想请两位给大家解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对这项技术，对 3D 打印技术有这样高的评价，为什么这项技术会成为一个高级别会议关注的焦点问题？两位。 应该这么说哈，我们知道每一个每一波的工业革命都有它的标志或它有代表性的产业或者代表性的一个叫说法。 确实。 那么前一次呢叫计算机革命或叫计算革命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制造业，或者说叫新制造业，或者制造业新技术的革命。我是想呢 3D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一些模式。因为我们原来在大工业的前提之下都讲什么，都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说到本质不就是通过大规模降低成本， 批量生产。 对对对，但是这一次的这个 3D 革命呢其实是倒置过来说，是小批量也要低成本。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要看 3D 技术能不能在很多领域里面，从规模经济这个领域里面能不能达到反规模经济，就是说小批量仍然达到低成本。从现在来看呢，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一般的家用的这种 3D 打印，现在每一台设备也能到$10,000，那么就一台车嘛，对吧？这个如果从经济上算账来讲，这个不算太高的成本。那么能不能小批量呢？如果材料成本也能下降，设备成本现在也，这是一个大家我刚才都说了，那么算起账来能不能达到低成本？我看是有可能的。如果在这个前提下，那么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不能够达到柔性制造，不能达到客户定制的话，那么它跟 3D 打印这种转向小规模的，甚至现在有人说回到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了，大生产变成小生产了，如果能够实现低成本小批量，如果能够回到家庭作坊的话，那就是一场颠覆的革命。 嗯， 大家想想是不是。 嗯，罗院士他这个定义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叫 3D 打印展现全民创新的通途。我们刚才李老师也说到，现在 3D 打印技术能够达到这个设备或者打印材料的低价化啊，可能几万折下来几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套，但是一般人家里买这个没用。我们经常看比如电视上演示打一个小鸭子小狗，然后打个积木小房子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它真正的用途就是卢院士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全民创新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发挥很大的功能和用途，但是怎么用还是很就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理解。刘老师， 就是应该我们说它的 3D 打印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我们平时对我们的打印机啊，平常我们的打印机不管是喷墨的也好还是激光也好，那么实际上这是属于二维打印机，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是 啊，不管是彩色也好还是不彩色也好啊，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天天在用。那么 3D 打印呢，就明显的是维度跟二维是有个区别，就是它打的是个立体的东西。那么它用的这个打印的材料是什么？实际上呢，就是你想做的东西的一种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呢，就属于材料科学的范畴。那么随着应该说呢，3D 打印不算一种新技术，应该在80年代的中期，应该是在美国已经开始成为有样机了。那么在工业领域呢，其实这几十年里边，它也在默默的在工作。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 3D 打印，尤其是这个近将近十年，突然之间出现一个爆发式的一种发展？这里边呢，随着就是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加强，软件设计水平的提高，和我们在打印材料的这种新材料的出现，那么实际上使得 3D 打印出现了一种工业化完完全全的一种新革命出现了。那么一部分现在分两块用，应该说这些年在工业化当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也好，包括其他一些大型的一些工业上的 3D 已经都应用的已经很广泛了。 嗯， 但是呢在家用方面应该说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尤其是在美国，刚才我们这个李老师已经说了啊，这$10,000啊，这就剩5,000也都有。那么这些是属于已经进入家庭化的打印，这里面有一个创新的特点，就是如果你对一个物体或者有一种创新想法，那么我没有模具，我也没有生产加工，但是我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我可以打印出这个东西来。那么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的一种观念出现了，只不过就是说由过去设计专业设计师也好，专业的这个工厂也好，专业的实验室来做的东西，那么我通过我自己的创意在家里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成果。这个我是这么理解卢院士关于这个对于全民的是一种创新的一种 通途啊 啊， 就是有想法可实现， 对， 然后就是呈现在眼前可触摸， 对 啊， 而且可以小型化，这是关键， 是 就是家庭也可以做。 是我们一般看到 3D 打印有关的报道，比如说影像方面的报道，都可以看到一般都是树脂材料打印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小物体。最近包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有报道说利用 3D 打印这个材料来制作工业零件，甚至于打印房子、大型装置。您刚才谈到这个发动机啊， 对。 那么就 3D 打印技术来说，大家想知道，我们现在如果说力推的话，我们得知道人家高端最好的是什么样。 如果说我们要追求这项技术的高端发展，难在哪里？这个高端的 3D 打印高在哪里？ 其实 3D 打印实际上跟我们传统的制造工业啊，它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嗯， 我们传统制造工业呢，是按照我们应该说上百年也好，我们的这种整个的机械制造啊，它完完全全是定论的。比如说是齿轮也好，包括我是椭圆形齿轮也好，包括我的转动也好，包括我的螺栓也好，怎么去做，我们现在已经达到非常完善的一个地步。但是呢，有一些环节的解决，我们是通过比如说50个零件解决了这一件事情。但是 3D 打印呢，它通过三维的这么一种扫描技术，那么它是分层堆积的，那么这种层堆的方式呢，也实际上也是 3D 的在技术上的一个新名词啊，它也叫做增材制造。这个实际上这次我看李总理的这个视频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增材、等材、减材，他提到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术语。那么它这种增材制造呢，就是可以把你在平时的我们机械设计当中，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螺栓来解决的问题，它通过一体的打造，整体化就出现了。就是我没有螺栓，我也能打造出一个东西来。比如我们讲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的经常我们工艺品有一个镂空的这种石球， 是 那我们通过人工呢是一层一层雕出来的，但是呢 3D 打印就可以打出来。那么这种东西在工业上现在如果不用手工你是做不出来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它能够打印这种复杂的材料，这种复杂设计，那么这种设计有可能在工业上产生一个周期短，然后呢精度高，然后呢可以说呢材料轻，因为它只需要比如说我一种材料通过一种方式就一体成型了，但是我们其他的那种方式就传统就做不到。这就是它跟传统是一个区别，就是传统是要批量化，而且要模具化，要整体化的这种生产，尽管它是一种我们叫做工厂式的这种化，但是呢 3D 打印能够做到个性化，那么这个个性化甚至能做到复杂化，就是我们过去达不到的东西它却能够去完全去制造出来，所以这就是一种高。那么难在哪儿？难在目前呢，就是计算的能力现在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在 3D 打印的时候，你的计算的软件从哪儿来？而这个软件呢 ，3D 打印之所以发展今天能够得到个飞速发展，就是 3D 的现在的设计软件是开源的。那么大家都可以用这些软件。那么在这上再去开发你自己的特点。所以说，在计算能力可以的时候，软件也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了。但是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材料。就刚才实际上李老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刚说了塑料。那么塑料呢堆积，实际上我们塑料在注塑当中也是一种堆积方式，但是呢 3D 打印，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这个 3D 打印，它是关注在塑料堆积上，它是在这个技术上。西交大呢实际上是在应该是在光固化上。那么就是当你材料在一层一层打印的时候，我们的要得说细一点，它实际上是喷头的喷一种材料的时候，第一层过去以后光固化一下，然后再倒回来在第二层反反复复一层一层堆积，那么如何让它更快的固化，那么就它是一种光固化，这是一种方式。实际上华中科技是采用的什么方式呢？是一种激光烧结方式。那么目前这三种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谈到的各种材料的应用是都可以使用的。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打印的时间非常长，这是个时间成本。另外一个材料的成本很高，比如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打印一个东西，你打印出一个小的模型来，它要1500块的成本，那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办？那么你的材料能不能拿到这么好的材料？这都是难点，所以又是高又是难，这是两块东西。 另外呢，我们也想到，刚才刘老师说了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可以想见把 3D 打印技术专门拿出来说，可想而知跟我们当前的工业发展现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我们的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呢？卢院士介绍说咱们国家现在 3D 打印相比国外研究起步并不晚，技术也不算落后，某些方面还可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总体来看产业发展太慢，企业规模不足。李老师，在您看来，卢院士提到的目前比如说集中在产业发展太慢、企业规模不足这些当前的这些问题怎么破呢？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技术上我们能够达到的，或者说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就是开源软件，对吧？有些东西你可以当通用件，大家在这上面软件，比如程序设计软件，对吧？比如CAD 也好，还是叫别的也好，我就在这个计算机上，我用这个通用的软件，大家都在这上面搞设计就行了，对吧？ 那么软件材料仍然是这样，能不能有一种开源的硬件能够让大家互通有无，比如我卖给你，你再卖给我，然后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流转，按一个价格形成这样的市场，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的成本。因为这个东西又回到基本经济规律了，就你有一个东西啊，假如说你只是一两个人使，这个成本就会很高，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大家有一群人都在使，那么有可能就产生互相之间产生交易，一产生交易有了一定规模，成本就下来了。所以刚才卢院士讲的那个东西，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再有一个呢，我想这可能不简简单单说到的 3D 产业，还有一个叫新材料产业，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材料方面有一些突破。原来我们只说啊，金属粉末什么树脂的，这不都原来基础传统原料吗？能不能有一些新原料，这种新原料呢热溶性比较好，就是易溶易比较容易化，又比较容易凝固，这种方向的技术革命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多搞一些技术开发？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3D 打印，它提供了一个个性化制作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但是要让它形成竞争力，形成一个工业门类的话，还是需要追求产业和规模啊。 对。 那么刚才两位谈到的，包括卢院士在这个特别会议上说到的，现在国内的 3D 打印企业确实也很多，大家也在想各种方式来进行彼此的资源的共享。我们现在要追求技术提升，要追求技术创新，要追求规模效益，可能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需求。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曾经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创业经历的北京创客紫金立方的创始人之一张健，来听一听他作为 3D 打印的应用技术的业内人士，他对这一次会议和会议上这个体现出来的一些亮点有怎样的观察和愿望。张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啊，看到总理召集专门的国务院的会议，专门听取你们所现在正在从事的这样一个领域 ,3D 打印技术的课题，研究这项技术跟中国制造、中国工业转型接下来的关系，你看到这样的消息，看到这个具体的会议的内容，你有怎样特别的感受呢？ 首先我是看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 3D 打印啊，终于可以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加快进入各工业领域乃至寻常百姓家的这个步伐，这是包括我们紫金立方在内的，我相信每一个 3D 打印企业他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因为现在 3D 打印它在国内的应用呢还是属于一个刚刚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阶段，而它在国外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应用前景非常的广泛，无论是用于工业上这个飞机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还是在这个家里边用于工艺品的打印啊，或者说一些机械结构件的打印，都是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但在国内呢是刚刚起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呢，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上次在节目中也请你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年纪都很轻，包括你还是在读的博士。那么接下来你希望国家在这个 3D 打印技术方面给予你们这样的创客发起的创新型企业怎样的帮助？还有就是在做大做强中国 3D 打印技术方面，你觉得有怎样的雄心和蓝图呢？ 我觉得就是国家在政策上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多成立一些 3D 打印方面相关的一些专项基金，然后这样一些在研发的一些 3D 打印团队啊什么的可以去申请，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 3D 打印各个环节的一个完善，包括 3D 打印的这个材料啊，还包括 3D 打印这个挤出机的这个设计啊，还包括整个 3D 打印的这个应用市场的推广啊。我觉得就是在政策上，另外呢可以向那个创业企业呢倾斜，因为像卢院士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企业，像他们这样的企业的话，就是说属于那种资历比较深厚的，然后经验也比较成熟的企业，然后但是创业企业呢可能很多的它是属于刚刚起步，然后是跟市场可能接触的稍微紧密一些，可能也是更加局部一点，但是呢也是需要去维护他们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我希望啊。 好，谢谢张健的介绍，谢谢你，再见，也祝你们 的 这个创业之路接下来也更加顺利，谢谢，再见。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卢院士的讲座现场的交流，包括刚才张健作为从业者的表达的这个意愿，包括两位学者刚才的解读，我们今天关注的其实大家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为中国制造的未来找一条可行的 超车之路。那么 3D 打印和中国制造的蓝图到底有怎样的密切联系？还有卢院士在会议上受到的礼遇，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那么这些信息又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一些特点和这个未来的一些指向性的一些可能？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讨用新理念新技术推动中国制造。而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位70岁的白发院士成为了主讲人。总理在会议伊始还特别嘱咐他，请您敞开讲，不用赶时间。那么这位老科学家在国务院讲堂上主要展示了哪些重点技术？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将如何重点实现弯道超车？欢迎您关注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在相关的报道中，我还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儿介绍给大家。相关的报道说中国工程院曾经研讨过制造强国的一些指标，综合考虑规模、质量、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等等因素之后打分。2012年的情况，中国的综合指标是81.4分，美国是155.9分，日本是121.3分，德国是110.7分。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落后于这三个工业强国。那么，卢秉恒院士还比较了中德美三国工业制造的一些特点。他认为，德国的工业优势在于质量过硬、基础雄厚、工艺严谨；美国的优势在于社会创新、高科技研发，而且集全球资源与精英。中国的优势在于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内需市场巨大，人力资源丰富。想请两位一起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博采众家之长，刚才说了中国、德国、美国现在各有所长。那么在工业领域，我们接下来要实现这个中国制造的升级，是不是也要走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说就是谁的优势我们都去追都去学，是不是一个符合科学规律和效益规律的这个路？我们将来的比如说升级版的中国制造，是不是这个兼具三国优势特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个人认为，刚就是卢院士也可能人家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简单的谈了一下这三个国家的特点啊。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用谈这件事儿。因此呢，应该说德国跟美国人家工业体系比我们还要完整，这是肯定是现实。那么我们完全去博采众长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比如说德国，它的严谨是深入到它的骨子里，它的生活人家就是这种性格，那么我们去学人家肯定是追不上的。当然我们可以向人家好的地方去靠拢。那么像美国呢，确实是继全球之人才精英啊，这个但是呢因为我们也不能我们尽可能的，咱们不能继全球之精英，至少把我们在国外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我们的华人，我们吸引到我们的国内的项目来，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是要做的。但是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点，他敢于打破你的这个条条框框，当然在不违反科学规律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中国人往往有的时候会出现异军突起。比如说咱就说谈 3D 的打印机的设备，我刚卢院士也谈到了，说我们差距不大，这话是对的，就是实际上在先进制造方面，在 3D 方面我们是与国外最接近的，但是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包括一些零部件，在市场化的零部件为什么要进口一些国外的，就是由于稳定性差。那么我们打印的时候要求的精确，那么它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说呢，在设备上我们跟国外的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还是有，比如说有稳定性上。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又不是一个完全 3D 打印的这些人能解决的了，它牵扯到的又是其他的一些领域。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去学习人家好的东西，然后发扬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有可能会在有一条道路上我们赶得更快一些。 杨老师。 对，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其实说到中国的特点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的产业化能力差。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包括 3D， 我们其实在实验室里都比其他国家甚至还早呢。但是一从实验室里出来说，哎，咱们要产业化了，说咱要老百姓能用，工业企业能用了，到这阶段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不行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一个方面是我们确实是工业体系不够完整，有一些产业链的服务或者叫高端产业服务跟不上。再有一点，确实也是人才。人才问题呢，当然也可以利用，就是我们可以吸收全世界华人，因为事实上从硅谷到德国到以色列这样的高度的这个创新前沿的一些国家，都有我们的华人在活跃的。 嗯， 但是你拿什么东西吸引人回来，这个在政策上恐怕你要好好琢磨啊。 嗯， 再有一个，我想可能主要还不是说给人点钱就算完事儿的事儿，别把这问题想得这么简单，给提高点待遇，它还不是这么回事，还要有相应的就是所谓的创新环境。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这环境比那俩钱儿可能更重要。 嗯 啊，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清华大学也好，我北京大学也好，我们的新产业区或者说开发创业园区，能不能更宽松，更能够适合这些人搞这个创新活动啊？这个倒是应该是政府到民间重点琢磨和研究的这种领域。 嗯，好，前面两位给大家谈到了这一次特别的座谈会提到的一些工业能力啊、技术原理，包括人才流动和智力共享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当时在场的记者还注意到科学技术之外的几个细节，比如说会议一开始，李总理就注意到，卢院士可能怕超时。他当时讲的比较简略的时候，总理就嘱咐他别赶时间，充分讲。讲座结束之后，现场近百名听众报以四次热烈的掌声。卢院士呢就站起来起身这个致谢。那么坐在他面前的这个李总理呢，连连摊手示意他说：“您请坐，请坐啊，不用太客气。”李克强总理在会议的最后总结说组织这次专题讲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多了解新事物，了解新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习新技术，更要吸收新理念，并且要和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创新思考，希望接下来各部门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专题讲座。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必要性，组织这样的专题讲座，请这样的高端的专家来向政府部门介绍前沿的这些科技知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但是总理提出的这个建议，两位觉得以什么样的形式落实会比较好？两位有怎样的分析和观察？ 这个我透露一下，我在中南海给李兰清总理汇报过 啊。 时间确实是工作人员反复强调我们的时间，我们在反复演练。因为什么呢？他的职责就是你不能超时，因为领导的时间有限。但是呢，当时李兰清总理也是自己即兴的让我们去探讨了很多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跟工作人员没有关系了，那个他责任就不在他了。实际上像我个人认为，像这种会议呢，就是中南海的领导们进行这些普及性的听是可以的，但是按理说啊，就是我们相关的部委他实际上有相关的研究人员，他们应该及早的经常性的把最新的东西拿给我们的中央的领导，因为这种听法，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一个我们不就谈，比如说科技部，它有信息化司，那么它有工业制造，那么他们实际上对这上是已经是很了解了，他们甚至有的工作了8年到10年，从科员也好到处长也好，他们一直到司长，他们一直在工作，他们相当了解这些。但是呢，他们提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最高领导能够产生这方面的战略思考，那么他们每年提案达到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是非得是总理这么一种会上才能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看 3D 已经发展已经几十年了。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个人认为，可能李总理的想法就是，作为政府的相关部门，你们要经常性的，不管你们是不是主管，那么你们也要多听一听这些比较专业的最新的能够给国家带来发展的方向性的东西，你们要熟悉一下，我想是不是总理是这个意思。 嗯，李老师请简要的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里面要强调一下叫学习方式。刚才其实已经探讨这问题，到底学德国的还是学美国的还是学其他国家。我觉得呢，其实有一点就是要强调，从上至下我们的开放式学习一定要 博采众家之长，换句话前提是你得学习各家之长， 是 你不能说我就专门学德国或者我专门学美国的。我注意到国内呢，现在因为从美国回来的人比较多，所以他不断的去强调美国的方式是最优的，我就反对，我说你还没学德国的方式，还没学国家方式，你就认为你美国就是最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方式得重点强调一下。 嗯，从今天我们关注的这次特别会议，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在当今时代，尖端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决策层关注的问题，其中的知识信息啊、暗藏商机等等话题，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啊。其实这也就是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时代的特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甭管你是来本来，小葱斗法要明白，前世不忘别瞎掰，后世之师记心怀。说谁呢？这是一上来啊，先发一小通知，免得回头落埋怨。什么事儿呢？今儿个都是大主题，所以精细有点密，您若实在听不进去，劳您驾啊，不如早关收音机。嗨，那位说你怎么往外轰主顾啊？嗨，他这不怨我呀，我也是怕得罪那些个有些听众嘛，你回头人家埋怨我，哎呀，我忍了你好长时间了，你看，闹多的误会啊，是吗？就说啊，咱把这话说头来啊，这个东西是双向选择，收音机挨您手里头，是吧？人听众说的好，马季先生那相声说了嘛，你不乐意吃你扒拉开呀，是吧？还有那个个别的啊，个别的啊，不是说大伙儿都这样，极个别的骂骂咧咧，嘴里头是不干不净，恕我直言，难怪您不爱听京戏，哈哈，这玩意儿你这东西这方面说是爱骂街啊，而且还善于骂街，有些人啊，要我说您就不用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以及绝大多数的朋友都甘拜您的下风。比不了，什么时候要真有那个世界骂街锦标赛，好吗？也没这锦标赛，就那个意思啊，这样人一定能够去争金夺银。这个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什么事儿呢？谁来不来啊？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是日本政府已然确认，就他们的首相安倍是暂不访华。首相安倍不会在九月上旬访问中国，哈，要我说呢，来不来也得把这个历史责任讲清楚了。那位问了，哎，怎么说呀？怎么理解这个话呢？你看，这不是明摆着吗？玉和同志早就说得很明白了。 佛经上有这样两句话，叫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两句话，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讲的好， 是吧？正是，甭管你是来不来，纪念胜利不等待，英雄的业绩摆一摆，捍卫和平心不改。这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 说国家啊有章程，什么呢？准备设立共和国勋章，由国家主席授予。嚯，这是很高的荣誉呀！不光那个，民政部说了，中央将为每一位抗战的老战士颁发纪念章，以示嘉奖表彰，是吧？弘扬。